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061响得浑身发寒。这时系统131路过他身边打了个招呼。 061回来了。 061回过神来，颔首答道。 131 是个戴眼镜的娃娃脸，偏偏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，是系统中享誉极广的悲观主义者。他看了看061的脸色说， 你怎么了？是池小池出了什么事了吗？ 没有，他很好，我来给他下载几本书。 正因为现在的池小池很好，他才不能为他惹事。池小池心思机敏，却不对纪作山的存在多加疑问，是因为他心里清楚这里头有猫腻，一旦戳破问破，难免惹祸上身。他既然不提，自己应该也有相应的默契才对。但是原主上留在身体内的证据还是要保留的，如果以后有监察机构到来，他一定要拿出铁证将这件事问上一问。此时此刻的须臾之间里，暗红的主脑心情愉快地缓缓蠕动着。专属 AI 说， 061回来了。 他来干什么？ 他去找了023，说是要找一些书给1198号宿主。 有没有在198号世界线里监测到061号的生命活动信号？ 198号世界线正是池小池在的那一条。 AI 回答， 还没有。 主神冷笑一声，他可是非常期待061的出场，毕竟他只要陪伴在池小池身边，池小池的伤值就会暴涨。就比如说上个世界里的东飞鸿，他的无心插柳可是帮了主神的大忙，也叫主神终于明确了池小池的弱点。虽然在签署的协议里，061坚持要自己选择身份，主神也赋予了他这一权利，但只要061在198号世界线里有了人形，一切都好办。 A 级难度的世界线里，宿主时刻会有生命危险。主神作为一组天生的 AI 数据，虽然不是很懂人类心理，但也阅读过大量心理书籍，知道吊桥效应的存在。他相信如果061一直陪伴在池小池身边，被他一次次拯救的池小池绝不可能不动心。更何况在这条他精心选择的世界线里是存在怀孕这一选项的，就连阿尔法也有可怀孕的设定，只是没有欧米伽那么方便受孕。如果池小池一时和061发展出感情，有了孩子，那么为了孩子他也会选择留在那条世界线里。没有人能脱离自己的掌控，谁都不应该成为自己的意外。纪作山身体底子很好，吃了药不到半天就已经退烧。弟妹都被罗西领来了阁楼和纪作山同住，而罗西家的别墅极大，哪怕有管家仆役也总缺帮手，因此他们也各自获得了一份工作。至于展燕朝，现在还没把心思动到纪作山的弟妹身上，如何在家里暴跳如雷坐立不安暂且不提。第二天罗西来探看纪作山时，发现他已经痊愈了，身上伤痕也消去不少，不由得讶然。他的痊愈速度很快，而这正是体内先天能量强的表现，但也不至于一晚上的功夫身上连红痕都不留几道吧。罗西一边琢磨着，一边把纪作山引去了训练室。他身高1.75米左右，穿着一条深蓝长裙，与一身雪肤遥相呼应。 这原本是极典雅的配色，却硬生生被他的细腰和胸前高耸夺去了几分端庄，又添上了几笔艳色。 我家里不养人生，你既然打算离开展家，我把你接来，你就算是我的陪练，跟我一起上学。到时候把你跟展燕朝签下的契约拿回来，你就算是我的人了。 季佐山惜字如金。 嗯。 罗西家的训练室堪称巨大，各项设施一应俱全，但季佐山更关注的是与训练室比邻的一片更为广大的区域。 那是哪里？ 罗西用虹膜扫描解开训练室的密码锁，又把季佐山拉来录入虹膜信息，坦然道： 实验室。 季佐山盯着扫描器略带讶异。 啊？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科学家，但是星球里更推崇武力，只有成为 Alpha 才能享有顶级资源。 说着，罗西一把推开了训练室的大门。 所以为了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 Alpha 非我莫属。 少女引领着季佐山走进训练室，走到一台约两米高的用白布蒙着的机甲前，指着机甲对他说： 我没办法像展燕朝一样为你准备专用机，家里只有一台多余的训练机，你先用着。 似乎是觉得这待遇不大像是给最强阿尔法的，罗西回头笑道： 不过我家世世代代专精科技， AI 水准设计是一流的，昨天我已经把你的数据录入了这台机甲，从今天开始它是你的了，别叫我失望，最强 Alpha。 须臾之间里， AI 突然有了反应。 检测到061的生命信号了。 哪里？是谁？他究竟选择了谁？ AI 直接将061化身的影像投射到了数据屏上。主神刚刚投去目光，便是猛然一滞。接下来，无名的怒火腾起，差点把半面数据屏幕炸毁。白布徐徐落下，一具泛着深蓝金属光泽的人形机甲亮起了指示灯。在短暂的数据搭桥连接后，他的眼中映出了池小池的身影。他向池小池单膝跪地，用机械音温柔道： 我的主人，你好。 作为人形战斗训练机，这架机甲外表相当优秀。机甲是标准的倒三角设计，深蓝拳头盔上的目灯闪亮，双肩腰部略宽，呈线条流畅的飞翼状，鳞甲覆盖至胸腹部，而腰部则有金色斜螺纹的钢铁护甲防护，双腿比例极优，恰是按照季佐山的身体进行了数据微调。不论性能，单说在美学方面，这套机甲绝对是顶尖的，而它的智能性更毋庸置疑，单膝跪下时的姿态像极了一个真正的人类。池小池问季佐山： 你觉得怎么样？ 型号是普通的家用训练机，用日常的训练足够了，不过还需要根据我的操作习惯进行内部的改装微调。 一谈到机甲，季佐山的语气都变了。池小池转向罗西： 我能做一些改装吗？ 你会？ 赤小池没说话，只一颔首。罗西笑道： 那请便，隔壁就是改装室，不过事先说好，我只有这一台多余的机甲，你要是玩坏了，我可就爱莫能助了。 在把季佐山留下来和他的新机甲单独相处前，罗西走到门口又回头问道： 你跟我一起去上学吗？ 嗯。 到时候遇到展燕朝怎么办？ 季佐山看向少女说： 我这边没事。 罗西也是一个即使撞上南墙也非撞破不可的性子，他潇洒地吹了声口哨： 行，我也想试试穿了机甲的展燕朝到底有多强。 训练室的门府一关上，池小池便来到了机甲身侧。 你好啊。 机甲抬起头来温顺道： 您好，很高兴 为主人服务。 池小池对零六幺说， 哎，是你同行哎。 零六幺心说， 不，是你的盔甲。这台机甲出厂设置上就写着池小池的名字，是只属于池小池的盔甲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